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向路。今天的节目啊，要带着大家去参观一个展览，展览里面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史料。那么这个展览呢，在国家图书馆，展览的名称叫《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这个展览不一般，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珍贵的日记啊、手稿，还有当时出的报刊、图书，以及啊当时世界各国所出版的一些资料啊，还有一些微缩胶片啊、影音资料等等等等。光这个图片就有400多张。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请到了国家图书馆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展览部的主任林世田，林主任您好。 你好，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业务管理处的何文波何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啊哈，这次展览如果从总数来说的话哈、啊，收藏了多少件展品？ 那个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一共是展出了这个1500多件的展品。 嗯，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了，主要是馆藏文献展。我们这个展览呢，基本上分成一个四大部分。 嗯， 第一大部分呢是烽火连天，第二个部分是雪釉长城，第三部分是抗战文化，第四个部分是建网之来。 嗯， 其中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特色就是抗战文化。抗战文化呢，是我们这个展览的核心，而且呢，所有的展品呢，都是以我们的馆藏文献为核心。 嗯，这个展品刚才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类别哈，有当时出的这个报刊图书哈，也有呢照片哈，还有一些微缩的胶片，还有来源有从世界各国搜集来的，也有咱们国家当时出版的哈。那么这么多的类别放在了刚才这么几个主题里面，我相信这个量是很丰富的哈。如果说要好好看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啊，您二位觉得得看多长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那个，因为在我们这儿，看展览的是有几种情况， 嗯、 有的老先生，有的人已经看过若干次，这个没经常过来看，不断的看，也有的人呢是年轻人，因为现在都有手机，也都有带照相机，我们呢也允许拍照， 允许拍照， 对他们呢，就是一边看一边拍照，然后呢，他们呢会回去再从电脑上再来看。但是呢，作为一般的参观呢，应该是在2个小时的时间。 嗯、好，今天我们节目先带着大家用耳朵啊去听一听这个展览，日后呢，大家再亲自走进国家图书馆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珍贵的展品哈、啊。现在展出的这种书籍哈、啊，如果以这个出版物为例的话啊，都包括了哪些种类的内容？还有呢，就是说。是什么年代出版的啊？大概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它出版的年代的范围。 这个刚才主持人呢也介绍了，这是 卵的这个品种呢是非常非常的多。 嗯， 这个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文献出版物几乎都包括了。 嗯， 比如说像生产本、像日记、像手稿， 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哦，那个内容呢，比如说像这个 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呢就是跟我们的几个主题有关。有的呢是反映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他们所犯下的残暴的罪行，有的呢是反映我们全民族统一抗战，包括我们东北抗联在抗击日寇，包括我们的长城抗战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后文化界人士如何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戏曲、音乐、话剧，还有那个木刻等等各种形式，来共同抗战，来唤起全民族的那个抵抗精神。然后呢，我们也有那个收藏的报纸，来反映全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的一个报道。当然了，我们最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整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战犯审判的一些内容。 哎呀，刚才您所说的这每几个类别啊，都有非常有分量的啊，这个干货。呵呵，这么来说的话呢，确实是每一个类别都值得一读，而且是沉下来去看一看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我刚才听到了说里面有一些这个手稿哈，手稿那肯定是一些当时的名人所写的东西，都有哪些人的手稿呢？ 这个里面我们的手稿是很丰富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家的手稿，比如说鲁迅先生的手稿，茅盾的手稿，周而复的手稿等等等等。这些手稿那我们这次所选的手稿用来作为展品呢，都是跟抗日战争直接相关的。 这些手稿一直是珍藏在你们的博物馆这个图书馆里吗？ 对，这些手稿就是国家图书馆从抗战期间包括抗战以后陆续收集的。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抗战期间呢，我们国家图书馆馆务南迁，当时的馆长在那个西南成立了那个西南就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抗战期间就注重收集中文的、日文的、英文的有关抗战的文献，然后还与当时的各国的领事馆等等联系，征集那个各方面的有关抗战的文献。在1948年就曾经在北海举办过一个抗战文献的一个展览。 好， 我呢再接着介绍一下，因为呢国家图书馆呢还有一个名家手稿的文库。我们的名家手稿的文库呢是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啊第一任馆长这个冯仲云馆长呢，他呢设立的。因为冯仲云馆长呢，他也是在抗联时候也是抗联的将领，然后是这个抗联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然后呢在这个解放以后也曾经当过松江省的省长，然后这个在1952年底担任我们馆的馆长。他呢因为特别的关注这个名家手稿，所以在他的倡议下我们成立了名家手稿的文库。像这些鲁迅的手稿啊，这刚才介绍很多手稿都是在这个时期给收集的很多。 好，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去这个展览的话，能看到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的文章的手稿，就是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还是一个反问啊。这个手稿在咱们的这个展览当中可以现场看到啊。下面呢我也跟大家来念一下这个手稿当中的部分文字啊。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即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心力就会移，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醒悟到依赖他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地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渐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当然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哈，也是它的这个精华内容哈，大家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稿保存的怎么样现在？ 这手稿呢是保存的特别好，因为呢是有两页子，因为大家呢可以从看这个手稿啊跟看开印出来的书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对， 因为手稿啊经过这个作者本人修修改改在那儿呢，从这次修改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 甚至可以从这个书法当中看到他当时的情绪哈。 对，特别是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小楷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是呢因为鲁迅先生啊他是比较关爱这个工人，因为我们因为写完稿子以后还得要请这个排版工人来排版呢，如果写的草啊这个排版工人可能没法识读，所以鲁迅先生的手稿字非常的工工整整，所以尽管有修改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好的。 哎呀，从这个细节能看到他的为人哈。其实我们也从其他的途径看，虽然说他是嬉笑怒骂于文字间，但是在待人接物这方面那还是非常，用现代话来说是非常有风度啊，特别会照顾别人，特别会体谅别人， 特别是会考虑到啊对这下一步的工作环节、啊、 是。在这个展览当中能看到不仅啊只有鲁迅先生的这个手稿的这个陈列，还有其他的一些著名文人啊，或者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要人他们的一些手稿哈、啊、好，还有刚才您说的是 茅盾先生的 嗯，好，除了手稿还有很多当时的这个出版物啊，我想看当时的出版物可能更加能够了解当时这个社会舆论啊，包括民众包括各界人士啊的一个反战的呼声，或者是抗日的这样一个准备啊，包括当时这个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发展和我们这个抗敌前线的一些新闻。二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啊出版的一些报刊和书籍？ 那个呢我呢就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呢这个展览呢有一件展品，就是日本侵吞满蒙毒剂的大披露。这是呢1931年的一月这个沪粤爱国社印发的一个抗议的一个宣传册。那因为它的封面啊大家要一起去看，它的封面特别好，它的封面上呢上面写着有中国存亡之重要关头，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导火索。 中国存亡之重要关头，世界第二次大战导火索。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931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个918事变还没有发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它上面会印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1927年的时候日本有那个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在这会议上他制定了一个侵略中国的一个 战略。 在这个书呢就是把这个战略呢把他的侵略的阴谋呢给他披露出来。他呢认为这个日本要实现把这个人目一实现要实现这阴谋的话，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导火索。另外这本书呢它还有还印了一些这个比方上面写的印送此书唤醒国民，如不暇看转送别人。可见呢当时这本书啊是个非卖品。它印出来以后呢就是免费的赠送给国民来 这个 阅读 裁员， 嗯， 啊，让市场的唤醒我们当时40000000民众的，的爱国。 应该说，这是一群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 对，嗯， 他们在那个年代哈，所感觉到的国家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于是呢，用啊自己的这个笔和纸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刚才呢，我还特别注意到您介绍的书里上印的这个哈，如无暇月 啊。 啊，转运 啊啊，对，转赠别人， 转赠别人， 对， 转赠他人， 对啊， 这能感觉出当时他们的一种很焦急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吧？ 对， 就希望大家赶紧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存在。 嗯，因为呢，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现在出版物上要印的这种东西呢，基本上是，比如说是佛教的出版物啊， 嗯， 这个印刷之后让大家，哎，就是说，就是再让别人来看，人越看这个功德越大。事实上呢，在过去他认为做这事儿也是功德，更多的人看，唤醒更多的人的觉悟啊。 其实有的时候哈，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往往你处在当时当地啊，你会了解更多，因为你看到了历史的走向啊。那么这本书我个人也挺好奇啊，但是我就想到有一些展览啊，它就是把一本书摆在那儿， 嗯， 能看到封面，看不到里面的内容。那这次的展品当中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看到里面的内容吗？ 有，我们这次展览的那个中心展厅有一面书墙， 嗯， 书墙展示了数百册的图书， 嗯， 这些图书呢都是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计划的出版成果， 嗯， 这个民国文献保护计划是2012年的时候正式启动的， 嗯， 它是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多个图书馆， 嗯， 共同搜集整理民国时期的文献的一些珍贵的文献，然后予以整理出版， 嗯， 其中呢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献以及战后对日战犯审判是我们的那个一个重点，也是我们出版的一个重点。 哦， 这个其中呢，我们出版的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还有判决书，还有那个马尼拉审判，还有横滨审判，以及东京审判的图片集，还有靖国神社甲级战犯的罪证图片集等等，这些书呢放在我们的那个书墙上，读者是可以翻阅的。 可以翻阅，这已经是出版了。 这是已经正式出版 的，就是现在出版的。 对对对对。 只不过呢是利用了当年出版物的一些资料， 对 啊，然后呢重新编辑整理加工出版， 对 啊。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个报刊，我们报刊呢也是这次作为展品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呢在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我们都有代表性的展品，比如说77卢沟桥事变，那么我们有1937年7月9日上海的申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道，以及那个国际上各方面的反应等等，这个是有展品的。 啊，这个当时的这个报纸它是怎么来报道、怎么来排版的？ 对，它是在那个申报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版面，整个两版吧，都是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道。 两版都是， 对对 啊，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事情，一张报纸用两版来报道，那这一定是震惊中外，或者说呢在当时啊是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事情，才会用两个版面来报道。 然后抗战期间包括国民党方面出版的报纸，包括我们的共产党方面的晋察冀日报等等报纸，都对战况有不断的报道，包括抗战结束以后1945年8月11日我们的大众日报出版了号外日本投降了这样一个号外，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重要的展品，整篇都是红字，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喜悦之情。 嗯， 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真正的投降呢是8月15号，因为这个日本天皇在广播上啊发布了这个投降的诏书。对，事实上呢这个8月9号这个美国呢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然后苏联红军呢是8月9号的这个150万红军从各个方面开始这个出兵东北，然后这时候呢实际上的日本已经感觉到 不行了，然后呢他们就召开了8月10号、9号的时候都召开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他们都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波茨坦公告，准备要投降。在8月10号的时候呢，他们召会这个中美苏这个他们要投降。当时这个《大众日报》的记者得到这消息以后呢，就赶快加印了这份报纸。 嗯， 所以他是随着8月11号的报纸是赠送发行。 嗯， 这也反映了我们说这次展览呢是文化抗战，文化抗战里边也包括了新闻出版界对抗战文化的宣传报道，实际上它也是起着一个鼓舞人心的作用。 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啊，那就是在抢新闻， 对 啊，是独家头条。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说它是8月11日出版，但是你看报纸的左下角，它写着是8月10日20:40， 嗯， 所以它是在夜里抢，就是一个号外，发布的一个号外 啊， 嗯， 就是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们当年是怎么工作，但能够想象得到啊，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忙碌啊，也是。动作非常的迅速，赶紧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告诉给天下的国人。 就当时呢，因为号外这两个字还没有，当时是连夜找人给刻出来，拿在一个木板上给刻印。 哦，您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 哦，因为这个细节呢，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展览，把每一个展品的故事呢，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梳理。 哦，那您都问谁了？谁告诉您的？ 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国家图书馆， 嗯， 国家图书馆呢，比跟别的单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庞大的一个。图书信息的资源， 嗯， 我们通过翻阅书刊 哦，就是后面还有报道说这个号外的出版前后 啊，对对对，后面还有，也有包括那个当事人后来的 回忆， 对， 那看来你们整理这个不容易啊。 这为了做这个抗战展，实际上我们也是继承了国家图书馆的这个优秀的传统。 嗯， 实际上像这个国家图书馆因为叫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实际上这个何文波先生刚才也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在战争的时期，我们走到就从北平迁到了昆明，在昆明就是征集抗战史料， 嗯， 保存文献。当时征集的文献就有15000多种，所以我们在这抗战胜利后，我们在北海做的展览也就是15000多种，把我们征集的抗战文献当时都展出来了，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文献是从咱们八路军办事处那征集过来的。当时现在我们的馆的档案里边还保留着我们馆给那个周恩来写的信，还有周恩来给我们馆回的信，当然他是不是他本人回的，而是别人带他回的。 嗯，这次展览呢，刚才您介绍了啊，就是资料呢有1500多件哈， 嗯。 那么你们实际上为了准备这1500多件资料，找了多少资料？ 那个光为了这个展览。光为了做这个图片资料，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因为毕竟要图文并茂，我们要选择最好的图片，最能打动人的图片。我们光选择图片，找的书、找的图册就有400多册，从这400多册里边选出了这个1000多张图片。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历史；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国际和平环境。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